心给你没收，离去当知我难受，请你莫说分手。我要再看万次你那痴痴眼眸，求你不要走，默默地着泪挽留，眼泪尽是热烈情意，紧握你手，就是现在没法留，盼望日后亦复入我怀抱，痴心再相扣。相处日久，离谁怎么接受？心似划破伤口，说句深爱是我，以减轻我难受。谁怕心不对口，默默地着泪挽留。快乐就是活着也和你一生永守，就是现在没法留，要是别后没法忘记，痴心再相扣。再看万次你那痴痴眼眸，求你不要走，默默地着泪挽留，记着段段逝去情意，怎忍放手，就是现在没法留，忘记痴心再伤。